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239集。大嫂，李北世子妃陆亦之和萧继明是青梅竹马，婚后感情甚睦，在李北境内很有贤名。李北王妃病故的时候，萧迟也还屁都不懂，常言道长嫂如母，陆亦之对于萧迟也而言正是如此。她不仅是陆广白的妹妹，还是戚竹音的好友。马车停在慈州城外，官道两侧都是随行的李北铁骑，陆亦之坐在其中，听着帘外脚步声起，有人喊着同知同知，陆亦之轻轻合掌，欣喜地想着，就是他了。周贵站在马车外，摇摇的行礼， 拜见世子妃。世子妃舟车劳顿，还请速速进城。 陆亦之没有见过周贵，自然也没有听过周贵的声音。他适才听人喊的是同知，便把周贵当做了沈泽川。马车驶向城门，他在车轮碾动间悄悄掀了一角窗帘，看见周贵的背影。周贵背身而立，陆亦之看不到正面，心想这沈泽川与萧迟也在信里形容的不大一样啊。他悄无声息地放下帘子，过了片刻再次掀开，又看了一次。周贵这次露出了正脸，他比萧继明都要年长许多岁，身量居中，面容清渠，还蓄着把美须。陆亦之惊得目瞪口呆，好在理智犹存，还记得沈泽川比萧迟也小两岁。正当时，只见周贵微俯身让出路来，余出抹白影。那白影身形高挑，虽然是侧着身，但能隐约窥见其容貌。陆亦之细细地打量着，心道阿爷果真没有吹牛，他确实生得好看，想必更像母亲一些。沈泽川哪知道陆亦之正打量着自己，他低声与周贵说， 今日还请诸位先生起草新文书，其他事情暂且推后，改日再谈。 周贵再迟钝也知道陆亦之这一趟是为了见谁，他紧跟着沈泽川， 我马上从衙门调人过来。 沈泽川一愣， 调人做什么？ 周贵掌心冒汗，答道， 保护同志啊。 沈泽川竟然无言以对，他看这趟随行的李北铁骑有500人左右，要真是为了拿他，周贵想拦也拦不住。萧迟也8月以后还没有来信，他只能凭靠猜测行事，当下随口安抚道， 兴许世子妃只是借道，从慈州可以直达茶州，再入启动就方便得多，当然也不必太过担心，我们与李北不是敌人。 谁知沈泽川这么随口一说，还真说中了。陆亦之此次南下正是为了去启东，陆广白叛逃，陆平烟受到牵连，被朝廷下令要押入曲都受审，但是戚竹音直接收押了边郡的督军太监尹喜，以尹喜屡次干预边郡军务，涉及边郡粮草问题为由，要求兵部先给他一个交代，并且把陆平烟接入自己营中照顾。戚竹音早在6月就发书离北，要萧继明尽快把陆平烟接走。这件事是大案，陆广白叛逃以后是否会投靠边沙十二部最为关键。大周现在得不到任何边郡守备军的消息，仅仅从陆广白深入大漠的行为来看，他投靠边沙十二部的可能性更大。朝臣奏请审理陆平烟，就是想把陆平烟押入曲都作为人质，好在日后与陆广白交涉。兵部传达的文书在启东受到了阻碍，戚竹音视而不见，这个时候本该有锦衣卫亲提，但是亲提没有成。6年前中博兵败案，以纪雷为首的锦衣卫居传沈泽川就是亲提，他不仅需要缉拿牌票，还需要架帖以及御笔批文。李建恒死后，太后代行天子之权，原本确实想要由太后与内阁联名下达文书代替御笔批文这一项，可是戚竹音不受，他只认天子御笔， 只要下到启东的锦衣卫没有带着御笔批文，他就不会放人。花期大婚，韩城亲自率领仪仗队前来，也有与其主因交涉的意思。太后给出的报酬相当丰厚，但是没有谭龙。戚竹英如今作为去都的兵马依仗，他们也不敢强行要求戚竹英交人。萧继明上次借着送礼的由头，就是让人前去打探消息。戚竹英给了明确的口信，陆毅之此行就是为了把陆平燕接到离北去，顺路为家中老父看一看沈泽川到底何许人也。沈泽川自然不能让陆毅之下注驿站，特地着人把家中庭院收拾出来，以萧池野的名义请陆毅之落脚。陆毅之见那宅子的飞檐都是萧池野喜欢的样式，内外打理得井然有序，不禁想起了临行前萧池野写给自己的信，里边有三页纸都是在夸沈泽川。陆毅之下了马车，丁桃就欢欢喜喜地来接人。陆毅之一见他就高兴，拉着他看了个头。 桃子也窜了个头，怎么不跟二公子回家呢？ 主子叫我留下来守在公子身边。 陆毅之换丫头给丁桃端糖，坐在椅子上拢着自己的衣袖，温柔地问， 二公子常住在这里吗？ 丁桃被乔天涯敲打过，这会儿支支吾吾，又不敢对世子妃讲假话。陆毅之就更加温柔地说， 以前咱们在家的时候，你可常来陪我解闷，世孙一直知道有个桃子哥哥，整日念着你回家带他玩。 说着微微侧身，有些伤心。 六年不见，我们小桃子与我也生疏了。 丁桃赶忙说， 不生疏的，世子妃待我好，临去去都前还嘱咐金哥照顾我，我都记得了。 陆毅之便转了回来， 你年纪小，他们做哥哥的自然要好好照顾你。俺也在去都叫人欺负，我听闻以后便食不下饭，整夜辗转反侧，担心了许久。 丁桃闻言立刻说， 主子离开去都是没有受伤，八大营追不上我们的脚程，来的那个韩静现在还关在牢里呢。世子妃不要担心，主子现在很厉害的。 既然阿爷这么厉害，你们怎么还走了那么久？ 陆毅之忧心忡忡地说， 公子受了伤。 丁桃回忆着说， 主子被韩城围困在城里，公子帮了好大的忙，可是那韩城太可恶，竟然用老师威胁公子，公子没救下老师，出来之后就病得很严重，路上的大夫都看不好，我们不敢走快。 陆毅之不知道沈泽川的老师是谁，但听得很惊心，便露了几分真色。 后来呢？病好了吗？ 丁桃不知道怎么解释。 我看着是好了，但主子和爷爷都说还没有好，上回公子去茶州办事路上也病了，主子回来的时候生了好大的气。 陆毅之就知道萧池也果真常来，他说， 我都没有见过阿爷生气呢。 不过主子赶时间，住一宿就得走。 丁涛想片刻，小声加了句， 哦，他翻墙进来的。 陆毅之了然， 那你住在这里开心吗？你若是想跟我回去，我便带你回去。 丁涛犹豫起来，他想回离北，又放不下磁州。他跟立雄约好了冬天去城郊钓鱼，还答应了几缸过年前学会一套拳。最重要的是，沈泽川从不拘着他的零用钱，他把青蛙养在沈泽川的庭院里，沈泽川也没有责怪他。陆毅之见状若有所思，轻拍了丁桃的脑袋，没再为难他。丁桃这般犹豫，说明沈泽川待他很好，那么沈泽川就不是不好相处的人，起码对待这种半大的少年郎很有耐心。陆毅之暗想，好看，持家，耐心，还重情义，既会打理府宅，又能处理政务，拿得住阿爷，又不会过于强势，身体不大好，应该是早年的去都留下了病根，命途多舛，却平易近人。这么好的孩子。陆毅之一拍掌兴奋地说， 快备笔墨，我修书一封， 你们连夜送回大境，让世子看完以后送去交战地给王爷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